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凉咗好多啦，24度气温，我系凉嘅张小张张。 星期三要吓假婆， yeah. 所以唔好话我傻，我系小睿睿。 嚟咯、 啊，嚟啊，惊你啊！ 星期三要吓假婆，自然有五万强罪恶黑星万强杀入唐人街客家村， 本啲儿童不宜。 仲有咧， 而有雷同实 好啦，今次唔踢梁师傅啦， 费事 低咗你啦， 我唔紧要啦， 你都已经低咗一半 啦，系啦，我已经杀入唐人街啦，几几 好啊，多谢， 系咪好有好有八十年代嗰啲感觉， 好有啊，黄沙爹有个奶型。 早晨早晨，听你啱啱电视制台风骚快活人啊，少少落雨唔紧要，今日天一样开心心啊，雨势有时都频密有雷暴嘅，开始我哋嘅节目，咁呢一首 Always Girl you are to me All that a woman should be And I dedicate my life to you Must have been sent from up above And I know you'll stay this way For always And we 三日十点十八分翻嚟，我哋嘅风骚饭啊，小雨今日咧个精神翻翻嚟啦未啊？即系喺翻香港落地未啊？成个 哦，我今日好啲啊，今日好啲啊，因为琴晚都好夸张，我八点钟瞓咗啦。 哇， 系咪好夸张啊？因为咧，我仲自己讲嘅就话晏昼一定唔可以瞓，因为你瞓咗之后嘅话咧、啊，你就夜晚黑咧，你就要早瞓，可能早瞓你话早起身，早起身嘅话你一样冇精神，所以或者都嗌到嘅就系、是、我唔得啦，我哋要死啊咁啊。 瞓得几点啊？ 我瞓到今朝早嘅七点。 哇！ 我从来未试。我当然间唔中嘅话，我都会有起身嘅，但我都系起身嘅时候就咁跟住又再瞓翻啦咁样。但我好耐未试过咁夸张咯。 真系好夸张。 系啊，同埋瞓，同埋又再加上嘅就琴日突然之间夜晚黑系变得好凉嘅，我系连风扇都唔使开。 好舒服啊！咁啊， 开住个窗嘅就噼哩啪啦，啲风出边系咁样吹，哇，好舒服啊！ 其实大自然俾你 嗰种感 觉，能够入睡。个感觉仲好啊！即系，尤其是你嘅附近咧，有啲树声啊，少少风声啊， 系有啲虫鸣啊，系啊！ 哇， 而家夜晚黑有啲蜘蛛，有啲咁样嘅声，我唔知佢哋咩嚟噶，但系呢一排成日都有咯，就话夜晚黑。 我好似啊， 好，所有嘅 你再鬼我拍佢啊！ 或者。 你知唔知道你突然间、 啊、 你令我谂啲乜嘢咧？嗰阵时咧就住喺都市人咧，好少会听到呢啲大字协奏曲嘅。我最有一次听到同埋睇到啊，就系去呢个乌溪沙，好多年之前同啲同学仔啦咁样。乌溪沙嗰啲营屋咧，附近含埋啲草地啊，同埋好即系含落一片草地，好静噶嘛。行翻营地嘅时候就听到呢啲，即系同埋有 唔惯嗰啲人唔中意嘅话， 我好中意噶， 我好中意嘅。 仲有个同学小心。小心咩啊？唔好踩到，因为好多嗰啲咩青蛙仔啊、蜗牛仔啊，咁系出晒嚟行啊嘛。 系啊， 你嗰啲乌龟仔啊，嗰啲咧，系啊，大龟湖，大龟变细龟湖，细龟变大龟嗰啲噶嘛，系咪？又好小心噶嘛。 马老师咧，马老师有冇过过呢啲咁样嘅？ 有。 田园生活，你有冇 住过？住过西贡六尾巴 村。陶渊明，就扮陶渊明系咪？ 系啊， 好啊， 只仔一定系摆喺后边噶， 一定系咁样噶，系。 但我其实几中意嘅，系啊，因为嗰啲。苍翠的绿色呢是好靓还有啲风一吹呢嗰个感觉哇。 你讲的呢样嘢我就觉得你其实相信你应该是个浪漫的人嚟㗎。你知唔知哇我昨日讲返呢就是我无端端去咗一个呢求追全世界美丽的神 社。 是啊神社。好啦咁跟住开一个神社嘅时候我就係睇咗有一个嘅就是四重奏啦係咪一个管乐嘅一个四重奏啦。当佢喺度奏緊一啲呢九石羊嗰啲我哋好熟悉嘅卡拉通片嘅奏乐嘅时候嘅话呢你知道我突然间望住我嘅男朋友跟住我同佢讲因为对于佢嚟讲嘅佢会觉得佢摆到明佢係陪我嘅啫。咁跟住我就话你喺度諗緊乜嘢呀咁样我话佢觉得好正呀咁样佢就话我喺度睇緊你望下上边嗰啲树俾嗰啲风吹嘅时候就喺度喐嚟喐去嘅话呢同你嘅音乐系一致。 哇！ 哇！跟住我哋就覺得佢咧，佢成個人應該係發光噶， 昇華咯。係 啊，我話點解你會識得咁樣諗嘅？佢就話唔單止啊，你望下前面嗰棵樹，跟住我就話嚇有啲咩嘢啊？佢就話前面誒嗰棵樹嘅話有啲蟻啊，嗰啲蟻喺度行行嗰時一隻跟一隻，一隻跟一隻嘅話，同佢所嘅啲奏緊嘅音樂嘅話都係升嘅。 哇！好靚啊！ 大自然嘅協奏曲加埋面前呢啲圖畫， 我嘅意思係其實身邊有好多嘢實在係太美麗啦。但系我哋都系因为太繁忙，又或者就系成日都将啲嘢咧，就系冇将佢咧缩细翻去睇翻每一样嘢。我觉得我哋系错过咗有好多好美丽嘅眼嘅嘢喺我身边。我哋只需要就系打翻开呢个天眼，系应该可以睇到呢嘢 嘅。欣赏 人，系啊，你真系欣 赏 到 周围啲嘢。你要 zoom 埋去先， 冇错，放大。咁我都话 好 嘢，系咪好精彩？ 除咗大人好忙之外咧，有时候有啲嘢基本上吸引唔到我哋兴趣。你唔会无端端踎低睇。啲矮仔行噶嘛， 咁啊系， 咁但 系 有时 做人， 当你咁样做嘅时候，你会发觉其实身边有好多嘢喺喐动紧啦，生活紧啦， 好多嘢都好美丽咯。跟住我就再望一望嘅话，佢侧边咧又系有一个嘅就系日本嘅爸爸啦，咁啊带住个诶细路仔啦，跟住咧就同佢喺度玩咯。点样咧？佢个身段同佢一样嘅，佢永远都系踎低嘅。个爸爸就踎低，跟住咧系啦，个视觉系同个小朋友一样嘅，即系做啲好无聊嘅嘢嘅，就系佢要执一嚿比之前更加靓嘅石头。 哇！ 咁而爹哋嘅就系踎低。跟住咧就喺度攤開個手，跟住咧佢就將啲石頭擺上去，跟住咧就係揀喺呢個有冇靚啲啊？靚啲嘅話掉咗佢，咁跟住佢就再執一個再靚啲嘅又擺上去，玩咗好耐。跟住你間唔中又聽到個小妹妹，跟住咧嘻嘻喺度笑，講嗰啲我聽唔到嘅嘢啦，講係咁就講嗰啲日文 啦，你会觉得哇，嗰、那个画面 咧、啊， 真系好温馨，超浪漫啊！ 冇错啊， 你真系想死咯。跟住就喺度听紧一啲真系好好听嘅一啲管弦乐诶管乐咁样、嗯，哇！我突然间谂翻起咯， 我谂我。 其实我都唔使噶，呢啲咁样嘅大城小景嘅嘢，系只需要你有翻呢一种咁样嘅心态，去欣赏每一样嘢嘅啲即系好细嘅事物嘅心态嘅话，就已经得噶啦。香港都有好多， 系啊， 香 港有好多， 身边 即系俯拾即是啊。 系啊， 嗱，我呢家眯埋眼，你望下我，望下我有咩特色？ 你冇逼我啦，我真系想打你。 有冇提示？你想我哋睇到咩？ 我唔知啊，总有啲嘢。 我睇到有垃圾。 我记得咧，好耐好耐以前咧，我探个朋友，咁佢住喺新界。咁我最初咧，我知系住村屋噶啦，但我唔知道咧，系喺好多嘅田与田中间 行田基。 夜晚咧，原来夜晚行田基路咧，其实有两种感觉。第一，觉得好静，但系静得嚟有头先你所讲嗰啲声。第二，其实有少少，我惊跌落去啊，因为嗰啲路其实好窄嘅。咁咧，你要好小心，因为佢弯弯曲曲，弯弯曲曲。但系当城市人置身喺呢地方，冇灯啦。甚至当晚比较黑啦，你开住手机照住条路啦，同埋你会 feel 到有一种味道来自田里边， 系 好特别嘅。 冇错啦，浅色嗰啲就系路嚟嘅， 系啦， 即系条路 系反光嗰啲就有水， 黑泥白石啊嘛，系咪？ 你行山都要有呢一个嘅，系啊，都要识嘅。嗯， 或一日我同你行， 冇， 试一次咯。 净系将我两个摆埋一齐，我已经唔想啦。你同佢跑马拉松 ，OK？ 哦，跑马拉松， 黄宝川， 喂，嗱，顺便讲下今日咧，阿家居明着一件新衫啊，因为今日咧除咗教我哋啲装修东西之外咧，今日教我哋整下嘢食， 冇错，佢正式加入我哋个大家庭啦，系啦，成为一员嘅。咁当然啦，首先要试下佢嘅手势啦， 梗系啦， 系啊， 睇佢怕唔怕事啊， 拍咗出门口， 听讲 我负责踢， 今日要露一露啊，系咪？ 系啊， 嗰只叫合桃露啊， 腰果露， 我都中意腰果露嘅， 腰果露食，合桃露我都中意食， 你乜露都中意。 一带 一 路， 我知你讲呢、這个辣鸡怪， 我中意辣鸡。系嚟啦嚟啦，仲有我哋今日有客家婆啦，同埋喺度咧，我想问下一位朋友啊，就系阿潮潮啊，有少少唔舒服， 保养啊， 小心啲啊，系咪同你 冇 啲乜嘢？ 冇冇， 阿潮潮快啲好翻。等待你车路的时候，我哋到时再倾。 looks like mine, you'll feel like crying. Sing along, maybe once, maybe twice, let's try it together. Some sweet day, no one knows your return, and you'll be happy. Shout it sweet in a song, listen to your heart, it is singing. My heart goes shalala. 九分呢你个风骚浮人，咁今日你嘅网上情嘅经典重现呢，就係、是、重温返一张旧嘅唱片叫少女杂志呀。咁样我都諗下个日期会唔会同阿 Sarah 嘅第一张小妹妹日记係好接近呢，咁原来果然呢就係、是、1984年呀，一直叫少女杂志呀，三个女歌星嘅、 啊、 其中一个就係大家熟悉嘅 Priscilla 陈慧娴呀、 嗯、哇你咪好细个囉，嗰阵十几岁喎、 啊、我而家都好细个啫，啲智商 唔好咁无聊啦。 我怕你，我讲啲嘢太深，你唔明白。我要走翻嚟啊 ！Really？ 系啊，师弟， 师弟， 开唔开心啊？ 开心、啊， 系、 哎。最紧要我有信你。 十点半开心啊！ 战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澳门第二日考察，朝早到澳门政府总部出席座谈会。夏宝龙在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陪同下到场，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和主要官员迎接。据了解，除了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部分局长亦会参加座谈会。夏宝龙之后会分别到访立法会，并同全体议员见面。中午参观旅游学院，下午转到终审法院。第十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朝早举行，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带队，联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官员出席。交流会以香港如何更主动积极参加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主题。议员和官员就扩大经贸合作网络，打造一带一路综合专业服务平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推动一带一路地区的青年交流实习，以及深化与内地合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事宜进行交流。本港和内地正探讨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机制。曾經接受心臟移植的曾先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自己等了超過一年才有合適心臟，非常歡迎政府設立第二層互助分配機制，當兩地任何一方有器官捐出，但在本地沒有合適病人接受，就可以跨境配對。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陈海欣在同一节目说，过去五个月取消登记的数字远超出去年全年总数，认为有人对相关制度不理解并作出不实言论。他批评是不顾器官衰竭病人的死活。他指现时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网站不完善和不合时宜，希望当局尽快检视，又建议新增填写取消登记原因的栏目。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说，登记或取消器官捐赠不涉及利益， 睇唔到有任何犯罪元素或屬於邊一項罪行，希望律政司司長解說。美國白宮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的談判代表再次在國會山莊就提高聯邦政府債務上限的問題進行磋商，磋商歷時大約兩個小時，雙方代表在離開時都沒有向傳媒作出實質的評論。美國傳媒引述麥卡錫報導，雙方代表將繼續磋商，但他暫時未有與總統拜登再會面的計劃。麥卡錫又相信能夠在6月1日前就提高債務上限達成協議，但他亦強調不會將今年政府支出高於去年水平的方案提交眾議院審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96点，跌234点，成交金额3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1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4元，跌个六；盈富基金19.4元，跌两毫；南方恒生科技3.72元，跌5.2元；阿里巴巴81.55元，跌1.45元；中国平安51.8元，跌1.25元；恒生中国企业65.82元，跌7.6元；建设银行5.21元，跌9仙。美团130.9元，跌个九；快手55.4元，升2.5元；中芯国际19.54元，跌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38.46，瑞士法郎0.901，加元1.351，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78，欧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0623点，跌333点。港金报1846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71美元，卖出197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入口一带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还是车多排到去九龙货仓。另外受火警影响，新蒲岗的五方街唯一行车线封闭，还有四美街去彩虹道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外围的交通就比较影响到彩虹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住大友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回去虎山道近住彩虹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兆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但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原来这几年他付出了很多，比我曾经以为的还要多很多。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走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喐下手，那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耐唔耐？我哋都有啲新环节啦，包括我哋最近有个叫 AI Baby 班啊，吓咁样系啦。可能 AI Baby 咧，就其实呢个都唔系 Baby 噶啦。呢、這个 Baby 有时咧都会做坏事嘅、嗯，因为每一样嘢都系噶，有好有坏，睇咩人去用咩方法嘅啫。咁、嗯、啊，内地咧有人用 AI 咧就呃咗好多钱。咁啊，话说有一个咧，即系老板啦，有一日咧收到个视讯嘅视频，咁就系朋友嚟嘅，用翻个好友嘅，即系平时联络开嗰个电话，咁好似冇。冇怀疑啦，系咪先？咁就倾偈啦，咁啊望到佢样，咁啊用埋佢有佢样，佢嘅声啦，直情系佢朋友嚟嘅。咁、就问佢咧，我有一笔数咧，你俾我过咗先，然后我入翻俾你啦，咁样、都几大个，人民币四百几万。 哇！ 咁跟住咧，佢谂住朋友冇紧要啦，又唔呃佢钱嘅，咁就帮两即系用两次咧就过咗呢个数啦。点知收尾一 check 咧？佢朋友冇過到，即係冇要求到，然之後即刻報公安啦，就話原來咧係有啲騙徒咧用咗佢個樣同佢嘅聲，即係我哋 AI 技術啦，所謂嚇，咁就透過呢一樣嘢咧叫佢入錢嘅。雖然報咗公安之後咧就截翻大部分嘅錢，但係都有接近一百萬咧已經係追唔翻啦。哇！咁呢一樣嘢會唔會未來咧喺我哋嘅網上世界越嚟越多咧？即係當原來個樣同聲可以俾人哋咁樣用嘅話嚇， 咁啊要請教。Leo 啦， 系啦，系啊，即系点样防范咧？ 系啊，因为最近咧，亦都有啲 AI 嘅歌手啊，就亦都喺国内 睇过啦。我哋喺国唔喺国内，你其实基本上你打上去嘅话，都已经有好多噶啦。网上有好多， 譬如话有一个叫做网上李丽蕊咁啦， 同埋有网上孙燕姿啊， 系啊， 系 啊， 孙燕姿自己品评，系啊，网上孙燕姿嘅就有啲人觉得网上孙燕姿好似劲过真嘅孙燕姿，系啊，跟住佢就话其实都冇乜所谓，各取其所，都唔系我嚟，同埋各取所需咯。 系啊， 我哋都有听过话，其实唔似噶。 唔似 噶，系咪？即系我哋有睇过，我要多谢晒阿柯晨啦，佢同我哋讲嘅就话，而家嘅科技佢哋夸张到嘅时候，基本上有好多嗰啲系假嘅，所谓叫真身系咪？同埋就系假嘅。咁如果你嘅话就其实系冇嘢噶，佢就系用阿陈奕迅嗰首陈奕迅嗰把声嚟去唱林家谦嘅歌。咁你话佢似唔似咧？系咪？其实有时有啲你会发觉嘅就好似经过剪接咁样嘅，系啲手脚都仲系唔系咁干净嘅。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就系冇啊。咁你而家系。有啲咁样嘅科技嘅话，就会有啲咁嘅出现噶啦。 呢个浪潮嚟紧嘅时候咧，啲人亦都要谂啲方法去接咗佢对抗啊！两位估下我呢个系真人定 AI 人 我冇理想，我冇所谓， 真人也好，假人也好，对于我嚟讲嘅话，我真系觉得冇乜所谓。 嗱，好在而家咧 AI 咧，全部咧透过一啲叫做电子嘅媒体啫。 系， 如果你真人坐喺度都系 AI， 咁就好得人，咁啊好得人惊，系咪先？ 系啊，你都唔知系真定假嘅。 坐喺面前都原来 AI 嚟，咁啊真系好得人惊啦。 系啊，笃啊佢。 坐喺面前都系 AI， 哦，即系你佢机械人。 系啊， 即系一个机械人。 因为而家透过手机、透过电脑啫嘛。 系啊，你仲可以隔住啲嘢啊。 系啊， 如果佢真系生勾勾， 原来都有个 AI 人 生勾勾咁坐喺度， 咁又好 得惊， 系嘛？ 原来个真人唔知去咗边度， 你呢一啲，你呢啲咪就系其实睇嗰啲科技嘅电影啫嘛，科幻片已经有啦， 然后就代替咗你啦。 系啊， 有一套呢一个 Tom Cruise 嘅戏都系 Mission Impossible， 佢系即刻喺现场咧用一个嗰啲打印机咧做咗佢人皮面具啦，跟住又有录咗佢几句声咧，咁入咗之后咧又带个嘢，咁都系呢啲电影夸张咗嘅啫。我相信而家未得嘅，咁佢讲嘢系嗰个声，样又系嗰个样，咁就可以呃到人咯。 系啊，喂，如果你真系可以做个分身，你会派佢去边度嗱？ 派个分身， 你个分身派去边度？ 系啊，即系如果我咧，我真系做到一个咁嘅人咧， 即系另外马大强。 系啦，我会将个 AI 人咧就摆喺度做节目，我自己去玩。 哦，即系你个分身，哦，真人梗系自己真系玩啦，唔通派个分身去玩咩？系啊，即系个人，你个人就坐喺度做节目啊，即系机械人就坐喺度做节目啊嘛。但系如果系你自己个人嘅话，就去咗玩，我觉得 OK 喎。系啊。但系又照斗钱，但系公诶，但系电台会唔会俾你咁咧？ 咁都唔知道，我唔话俾你。 咁如果系咁咧，就犀利啦！你做十个，做十份工，跟住自己去玩，哇！咁系咪先？十个人养一个人， 电台俾翻啲 AI 钱我， 俾翻啲电你。 嗱，啲虚拟嘅虚拟货币， 其实你系电，你机械人嚟嘅啫嘛，佢俾翻啲电你咪得咯。 保证你 叉爆你嘅， 冇错，24小时源源不绝供应。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aid it.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丰收快乐人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少女杂志，陈慧娴。少女杂志呢个组合，1983年组成，1984年推出佢嘅出道大碟，十首歌全为个人主唱，所有曲词由音乐人安格斯一手包办。呢个碟推出之后，三个人嘅星途各有不同，之后陈慧娴留喺乐坛发展，成为天后。 相识是偶然，无奈爱心倾下边，你在我，又或是我在你，内心曾许下诺言，谁说有不散筵席，谁说生死不变，这份爱，让这份爱被流 纯嘅女学生面孔，加上佢嘅清澈嘅声音，呢首歌曲逝去的诺言为佢打开音乐之路。随住少女杂志嘅成功，佢嘅第一张大碟《故事的感觉》取得白金唱片，里面有呢一首《花店》。纯纯的感觉在歌曲之中表露无遗。除了这首花店之外，另外的这首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玻璃唱的爱。 爱恋之味，柔情中 如果大家以为佢只系擅唱慢歌嘅话，咁就搞错晒啦。1986年，陈慧娴推出佢嘅反叛，另外有跳舞界，同样地都系又搞鬼又快又有自拍感，从此登上一线歌手之路，一个混音版本嘅反叛。1989年推出的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卖700金，接近40万张，歌曲夜机霸红，主打歌曲《千千阙歌》更加是皆知巷闻。千千阙歌被视为89年可以同梅艳芳在乐坛平分秋色的女歌手，同年在红磡体育馆举行六场的演唱会《几时再见》，亦都是当年暂别乐坛的一个演唱会。这一首他的主打歌曲曾经每一天都在收音机听到，一个新的混音版本《傻女》。 这夜我又再独对夜半无人的空气，穿起你的毛衣，像染某天的空气。有雾中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静看天地。让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试探，然而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意，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走，默然但然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借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从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沉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自 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使未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语动跟你贴近，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要点样整先至好食啫？ 问下佢咪知咯。 阿仔，啲冻菇食晒啦，要卖啦，点解啦？ 问下佢咪知咯。 Daddy， 我濑尿湿湿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阿叔叔嚟问下咪知咯。 大家好，你哋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早上唔识煮嘢食嘅，我老豆成日话我妈咧，唉，你煮啲嘢食咧，猪乸食咗冇仔生嘅。 哇哇，唔好咁严。 唔系我老豆真系咁讲，唔系我老豆真系咁讲。好啦， 讲笑咁讲， 点解要咁讲咧？讲笑咁讲，佢煮嘢好叻。 唔系 自己本人煮嘢好叻， 因为我妈真系煮嘢好难食。 系啊，唔系咁，但系你讲呢句咁嘅说话嘅话，你自己本人系咪煮嘢好叻啊？ 你讲我啊？ 我讲紧你阿爸。 其实都唔系。 系咯。 好啦，然后咧真系咧，连到我阿明嫂啊，我弟父啊，而家轮到我啲仔啲女朋友咧，都系煮嘢真系唔得嘅。咁啊变咗咧，全部都系男煮女唔煮嘅。好啦，呢个第一点啊。第二点咧就系因为我喺屋村长大嘅，咁啊即系我哋嗰阵时一吓边条村啊？华富村。最有钱的以前东华三院筹款我哋冠军嚟嘅。 你有冇出嚟拉拉佢跟住我讲佢哋啊， 上去领奖啊。 好啦，咁咧嗰时因为一层咧有成三十几伙嘅，咁嗰时我哋哇，即系潮州人、上海人啊、四川咩人都有嘅。咁咧佢哋就会即系好多姐姐嘅， 各住乡村 嘅。系啦系啦，咁咧我就因为妈咪煮嘢唔好食嘛，咁我就成日。教问啲姐姐，佢教我真系，原来咧其实呢啲咁嘅即系叫 各地方嘅 嘅送菜，仲要佢哋可能自己个家庭有个特别之处，就唔系话攞出去卖街嘅。咁我就学咗好多嘅。好啦，咁第三添啦，啊唔系第二啊，夜晚都好得意嘅。嗰阵时屋村咧，啲糖即系夜晚咧就有糖水噶啦。啊，你又攞啲红豆沙，我攞啲芝麻糊，佢又攞啲。要个龙 家换，你又请我食，我请你食。 我有时一晚都食三四款糖水都试过。 唔怪搞成咁， 系啊， 我明 白。一睇就知道。 燕窝边一间出啊？ 其实燕窝都有拣，燕窝都有特别嘅。唔系，我燕窝拣 有特 别拣。 系 好啦，咁啊最另外最重要一样咧就系、是。我有个启蒙师傅，就 是 我外父。外父卖海味嘅，咁你知卖海味的人咧食嘢好嘴刁嘅。咁我跟佢廿几年咧，真系食尽，即系真系去到 珍藏。 系啊，到捐窿捐 啊，山珍海藏乜都食过晒。 唔系，同埋佢去好多餐厅、好多酒楼咧，系上楼啊。以前即系未有嗰啲私房菜，佢已经捐窿捐下揾到噶。咁我就即系跟住佢去食无数咁多嘢。 佢嗰啲私房菜系咪？ 系啦，咁同埋最重要就系。 你想讲咩？ 深如止水，深如止水。 儒家菜同私房菜唔同 嘅。 咁有啲汤。 咁仲有咧就系、是，因为我咧就即系、就是、我同阿马小强有啲唔同啊，即系我个人比较即系。就是冇咁得罪人， 你小心啲讲嘢啊！ 咁 我 你咁样仲话唔系得罪 佢、啊？ 你跟你呢句第一句得罪咗佢，你就话唔系咁得罪人。 我讲事实的全部啫，系咪先？好啦，咁所以我同好多大柱咧好 friend 嘅，佢即系得闲咧呢个教我一个秘技，嗰、那个教我一个秘技咧。咁哇，个辣酒 喂喂，家居明嗱，你真系好长篇大论啦，即系讲你自己煮嘢食。但系家居明而家新嘅家居明都不单止净系煮嘢噶嘛，系咪？即系唔好要唔好令到大家觉得。喂，落嚟咧，日日次次都系烹饪节目就唔系嘅，因为除咗呢一样嘢，你都仲有好多嘢噶嘛。 即系间唔中有我厕所漏水，我都仲可以问你嘅，系咪？系啊，或者有啲油油应该要点样整法啊？漏水应该点样都可以嘅，就系再继续。 同埋生活品味 系啊， 系 即系你唔好净系焗下煮嘢食。 因 为 其 实 咧，我哋认识咗你之后嘅话咧，你除咗系一个即系装修公司嘅一个即系 老板， 一个 designer 系啊，我哋介绍你系 专 业业人士，因为我喺门口嘅话，我上个礼拜嘅话就有一位同事同我讲咗，哦，you are designer，designer music， 叫做 Holland 啊，系我哋嘅好朋友，亦都系我哋嘅 fans， 系啦，咁又系一个 designer 嚟嘅，其实系一位生活家， 系啦， 系啦， 系啦，咁所以 呢个名叫生活家， 我要申报先啊，我外父已经冇再买海味噶啦， 哦， 转咁做啲咩？ 诶，转咗行啊，吓， 卖咩啊？ 转行做咗咩？ 咸鸭蛋。 嗱、啊，你唔好攞外父嚟放， 唔系佢一定要我哋去配合佢， 佢逼我哋嘅， 但系唔好意思系啊，唔好笑啊， 因为我推咗噶啦， 唔好要讲呢啲嘢， 我推咗， 贱啦，佢推咗啊，我话我为一个节目嘅效果，我配合， 我推过嚟， 系啦，我食咗佢，系、okay, 啦。因为佢话我一定要咁样讲嘅话咧，你就要问呢条问题。我好好好，咁其实阿马小强佢就话我唔会，跟住我就话我为咗个节目嘅话，我配合系。 同埋佢重点话你问啦，好好笑。 但系唔好笑咯。 烂脚王，从此交俾你呢个态度揸住。 扭啦，冇时间噶、啊，我哋今次冇玩你。 系啊，冇玩你，你自己玩自己啊，系啊。咁今日就不如咁啦，第一辑。就系讲咩话？ 腰果 奴。 好啦，嗱，我可以好大胆咁话俾大家听，即系你哋，即系各位听众咧，要好留心以下今日教嘅嘢。你哋照做做得到咧，我保证系非常极之好食嘅。吓、 嗯， 咁、啊、如果唔好食咧， 就揾你啦。 唔系唔好食就 都系自己问题， 都系。即系你应该系小强急数先做唔到嘅啫吓 ，OK 好。 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话，如果你跟足嘅话咧，基本上人人都会好食噶， 冇失败嘅机会， 简单嘅零失败嘅， 零失败 系 吓。好啦，我一次过讲咧，其实我想讲咧教大家焗腰果同埋做腰果露，因为焗完腰果就可以做腰果露嘛。咁、嗯、我一次过讲晒两样啦。嗱，咁首先腰果咧，嗱我哋个。个份量就系300g 啦吓，即系300g 啦吓。咁、 嗯、 我建议买印度腰果， 嗯、 印度腰果大粒啲，同埋个香味会重啲。 系咪叫印度铺先有卖噶？ 唔系，普通铺都得噶啦。 即系强调要我要印度嘅腰果咁。 系啦，系啦。好啦，咁如果你做腰果露咧，你碎买碎腰果都得噶啦，咁啊平好多嘅、 嗯。 如果你焗腰果食咧， 粒粒嗰啲， 系啦，你就买一粒噶啦、 嗯。 好啦， 因为还有啲磨烂佢噶啦。 系啦，系啦、嗯。好啦，咁啊。然后咧就要有淡奶啦吓，咁、 嗯、 就80g 淡奶80g 系啦，冰糖80g 系 嗱，咁但系冰糖咧就视乎每个人即系中意甜啲冇咁甜，你自己再调教啦。咁、 嗯、 啊米就又系30g 可以用米噶， 因为你要佢浆啊嘛。 哦，要浓稠一啲。 咁我要求高啲嘅，我会用日本米、 嗯、 或者用煲潮州粥嗰啲米， 嗯， 又会好 啲 嘅。系啦， 系。 咁咧你就要你又要浸大概三至啊，唔系讲埋啲材料先啊。咁仲有2公升水。 系。 咁呢个就系做腰果焗腰果或者腰果露嘅材料啦。 几多人份量啊？头先 嗰个两公升，你咪即系都有六。至八碗噶啦，睇你大细 碗 啦， 系 啦， 即 系 一人份量，对于你嚟讲 系啊，我冇咁多朋友啊， 系啊，我就问你一人份量系六碗， 即系话你食得晒， 因为我冇朋友咋吓， 唔系你分两餐咯，分两餐啦，好啦，嗱制作过程啦，咁啊制作过程咧就系首先咧就用嗰30g嘅用嗰啲米啦，就浸用水浸3至4个钟。三至四个钟、 嗯， 但最好咧就系浸一日嘅， 即系浸一晚， 就 系 浸米啫，就已经要浸一晚啦。 浸系啦， 好咁啲腰果咧，我哋又要点样啊？ 腰果咧，你洗干净佢。嗱，呢个就系秘诀中其一啦。因为我喺网上都睇，好多人冇做呢件事嘅， 即系冇洗干净佢，用洗洁精洗啊？ 唔系， 逐粒两个牙刷仔擦啦， 唔搞唔舒服。 嗱，腰果听话啦，冲凉凉 啊！你惯噶啦， 我冇嘢噶啦，已经 OK 啦。继续， 佢搞唔到，以前我会出晒汗嘅，俾佢搵到。 但你 要 出第二啲， 唔出汗 啊！唔系今日天气凉啲，所以冇咁易出。好啦，咁咧你然后咧就要煲，即系开一煲水啊，少少，然后就将啲腰果倒摆晒落去，然后咧就落两羹盐，两羹盐系落。 OK， 我重复一次嘅就系即系腰果，你就系摆落个煲嗰度，跟住咧就系冷水开始， 系冷水开始， 跟住摆少少盐，跟住就煲佢啦。 系啦，煲。一煲滾佢咧就會有好多泡喺面頭嘅，咁、你就攞個呢撈曬啲泡，撈曬啲泡之後咧，就將嗰啲腰果咧就倒落個呢度。 O、okay、 嗱，但係呢度唔好過水洗佢，即係只係即係倒翻出嚟啫。 倒咗出去係啦。 好啦，咁點解呢一 part 要做咧？好多人冇做嗱，因為咧個腰果咧實壓壓噶嘛，咁、你煮咗佢咧，佢會發漲啊嘛，發漲之後焗佢就更加鬆脆啊嘛，哦、即係你實壓焗佢咪唔鬆脆咧？你漲咗佢先，俾佢發漲咗先去焗， 即係吸咗啲水，係啦，佢又會漲漲咗 煮熱佢， 再攞去焗， 係啦，佢會發漲啊嘛。 好，好，咁頭先你所講嘅就係話，我用呢個水啦，煲開咗佢啦，之後嘅話咧，我就整落個呢嗰度啦，係 啦， 係啦，咁我使唔使攤凍佢先攞去焗啊？ 要。嗰、那個蒸只要蒸氣冇咗就得噶啦，即係佢你啱啱 落嘅時候，係 啦，有少少水分冇問題嘅。 O、okay、K， 即係只要個蒸氣冇，即係你見佢冇再蒸氣出咧， 出煙啦， 就可以正式焗啦。 明 好啦，焗咧就嗱個個焗爐唔同啊，大家要就一就啊。好，先咧就200度就焗10至15分鐘。 使唔使 preheat 嗰個？ 要 熱 咗 preheat 佢200度。 係啦，200度15分鐘。好啦，15分鐘之後咧，你見到咧佢啲水分最主要咧啊，你見到腰果咧啲水分冇曬啦。好啊，咁你就轉150度。就10分鐘，10分鐘咁做，即係150度之後10分鐘。咁好啊，你10分鐘之後咧，你攞個匙羹咧攪下佢啦，即係等佢均勻啲啦。好啦，咁然後重複。又十分钟，又150度十分钟， 几多次啊？咁样全部 要嗱，因为个个焗炉都唔同，你要睇到自己系咪焗到个腰果金黄色啦。好啦，焗到金黄色之后咧，你就熄火。熄火之后咧，你唔好开个焗炉， 熄咗个焗炉， 净系熄咗个焗炉 喺里面， 系啦，喺里面慢慢余温去焗埋佢。好啦，咁而家做到呢一 part 咧，其实个。即系就咁焗腰果已经完成噶啦，吓咁当做，但系咧大家要知道，焗热粒腰果热咧系唔脆嘅， 系 摊冻咗先脆嘅，所以你唔好成话又未脆啊，又要焗，咁你又会焗窿啦，吓咁咧个腰果即系焗腰果就完成噶啦，好啦，咁焗腰果完成之后咧，腰果路其实好简单噶啦，好啦，嗱咁首先咧就系将。嗰啲米，頭先咪之前咪浸咗啲米啦， 浸咗一日嘅米， 咁兩公升水嘛，只係落少少水啫，落、少少水磨咗啲米先，磨咗啲米咧就再將啲腰果落埋去，再將一、即係大半 點磨啊？ 用個攪拌機。 哦 ，OK， 系用个搅拌机咁，但系呢个 连水连 米连 米 连腰果 打烂佢， 系咁嗱，你真系呢度咧就要用啲比较磨得即系碎嘅搅，即系劲啲啦，简单系 有咁碎， 系如果唔系咧，佢就诱滑度唔够噶啦。 OK， 好啦，咁你磨咗之后，好啦，咁嗰啲腰果咧就已经你睇到佢已经成为即系好稀噶啦，好啦，咁然后咧。同步咧就可以有你剩余少少水啦，就将嗰啲冰糖落咗去啲水度煮溶咗佢先。好啦，然后到磨完啲腰果啦，就连带嗰啲腰果攞个呢吓，攞个呢，因为唔想诱滑啲咧，攞呢 夹 咗佢。 如果我想佢有口感嘅就唔使夹啦， 可以 嘅。有啲人中意嘅就系有啲咬感。 系 嘅， 系啊，咁你就夹。隔埋佢或者唔隔啦，落晒嗱呢度咧一路煮翻热佢嗰时，嗱唔好用好大火，即系用中火度啦，咁你就咁样一路搅一路搅，因为咧你有米浆，你唔搅咧佢会黐底，就会窿， 就会窿， 就会窿噶啦。好啦，咁到慢慢就嚟滚嘅时候啦，就将头先嗰啲淡奶落埋去，咁啊直照再滚咗咧，呢个腰果炉咧。 就完成噶啦。 哦，呢个就可以热食啦。 系啦， 系热好啲定系冻好啲啊？ 腰嗰度我就觉得一定系热食嘅，就好少话腰嗰度冻食嘅。 但点解上次你俾我哋嘅系冻嘅？ 咁你翻去煮翻热佢嘛？ 今日但系你食唔晒，好似头先你话斋食唔到六碗，咪摊冻佢雪咗佢咯。冻都得嘅系嘛？ 系啊， 冻食都得嘅。 我会咁样讲嘅，如果你摊冻佢雪咗佢，再要翻热咧，落翻少少水落去，即系你翻热嗰时候落翻少水，同埋咧又系讲紧你翻热嗰时候咧。就千祈又系唔好大火啦，如果唔系咧，又系窿底嘅，因为有米浆，佢就会一定会窿底噶啦。好啦，咁另外咧，嗱嗰个结度浓结度咧，其实冇所谓嘅，有啲人中意结啲，有啲人稀啲，咁啊自己加翻多啲水，或者少啲水啦， 加咩水有冇啲 冇特别普通水？ 你知有啲人可能加软水或者硬水，或者系唔知啲靓啲嘅水，真系有噶，整面包会有唔同嘅，有分别嘅。 唔使咁複雜嘅，即用普通嘅都得噶啦。咁同埋咧，有你個腰果咧要保存咧，有啲特別嘅技巧嘅，因為當作你有陣時你如果你真係三百支焗曬嘅，哇，你都好多嘅喎。好啦，咁咧即老人家教咧就係兩個咪風樽啦，但係裏面咧落翻張餐紙巾啊，咁佢就會 將係 索唔係吸濕吸濕啊，將餐紙巾會吸濕，或者而家有啲嗰啲防潮珠啊，即係落一兩包落去個腰果度咧，咁嗰個防潮作用咧， 唔係落啲腰果度， 落個樽， 整翻個樽嗰度， 係啊，落個腰果， 落個腰果嗰度 ，OK， 我得你揾啲防潮珠落去個腰果嗰度，係咪好食啲？ 嗱，我話俾你聽咧，呢個腰果度真係零失敗嘅，我好大胆咁讲咧，我俾所有朋友食过咧，个个都话哇好好食啊，即系好似啲嗰啲咩富豪酒。 但个问题系在于个会唔会因为你以本伤人咧？即系我会唔会因为嘅就系如果我以我用嗰个腰果嗰个份量会比较多啲嘅话，个感觉上你会觉得滑啲，有冇关系定系冇关系？只不过系个步骤。 好啦，咁你如果你讲成本咧，腰果成本我三百支，即系你要我仲系买靓腰果，都系五六十蚊。即如果系碎腰果五十蚊就够啦。如果你系圆粒腰果先系六七十蚊，系印度腰果大大粒噶啦。咁冰糖啊、淡奶边度值钱啫？一注米系咪先？ 你嗰啲米咧，我想问一下，我自己米缸嘅米得唔得？ 得。即如果你要求高啲，你日本米或者煲潮州嗰啲米。如果你冇，你其实普通米都得嘅。吓，即系冇话哎呀，唔系嗰啲米就唔得嘅。咁所以呢个系真系非常非常之好食嘅。你哋真系可以。 有咩好处啊？我想问你一个腰果露， 腰果其实 补肾系嘛？ 嗱，腰果有咩好处咧？嗱，首先嗱，阿小强你食多啲，帮助减重、抗抑郁系，保护眼，减抗血压，胆结石，强化骨络，帮助消化，养唔系嗰啲叫养颜美容，保护心脏，防癌，修护发质。防贫血，腰果系有咁多，即系食疗上咧，腰果系非常之好嘅。咁我会建议咧，其实你焗咗一盎腰果咧， 间唔中可以当小食咁样食， 每日食几粒，即系当小食啊，即系有时晏昼啊，即系未到夜晚啊，咁你攞几粒嚟食啊，每日食几粒咧，系好好嘅。就系咁样啦。 我要问下我营养师先，阿兰先。 唔系，我觉得始终有啲乜嘢个食疗方面嘅嘢，我到最后尾嘅最好嘅都系问翻，系啦，即系专业相关嘅一啲专业嘅人士嘅。咁但系呢样嘢就一定系冇问题噶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食糖水泡嘅话，你都会食腰果露噶嘛。嗰啲咩杏仁霜啊，系啊，你唔觉得好正嘅咩？我特别系啲中式嘅甜品铺， 即系唔好话，即系唔系我真系大口气啊，真嘅。我有时啲朋友话。我中意食腰果露嘅，我啲朋友哇，边度啲腰果好好食啊？咩？我真系同佢一齐揸下车去食，我一去食，我净系一上， 你觉得争啲乜嘢咧？我想问。 嗱，出边咧第一个因为佢唔系好多，唔系真系咁样，真系生和嘅。咁啊，同埋有啲系开粉，我觉得。我哋一。不嗰下已經知道，真係賺啲嘅。 即係自己只會落多多材料啊，心機都多啲。 其實你頭先搞完咁多嘢，可能你嘅成鍋咁大鍋都唔使一百蚊，係咪先？ 六七個人食， 我七個人食，一人只係十零蚊成。 好啦，大家有時間整下啦。OK， 多謝曬家居明哥哥呢個腰果露嘅。翻嚟咧，稍後啲冇新聞之後，翻嚟咧就會有中醫取水。今日 同大家摸下手仔把角嘛。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广州出席粤港合作周启动仪式致辞时提到，国泰有机组人员对内地乘客作出不尊重的言行，对此感到非常痛心。李家超指出，有关不敬的言行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破坏了香港一贯的尊重、有礼、共融的文化和价值观。他认为这些恶劣言行发生在香港的航班上，感到痛愤和失望。李家超说已经向香港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指出，事件破坏香港形象，伤害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属于严重事件。虽然涉事的三名机组人员已经被解雇，但类似情况不容再发生。国泰需要检讨培训服务素质，提升顾客服务文化，重塑尊重有礼的好客形象，不负对国泰的期望。港大临床医学学院教授及肝脏移植科主管陈志仁表示，本港近年器官捐赠率低，今年更非常差，过去一个月没有捐赠器官移植，相信移植器官从内地南下的机会较大。又说内地和香港器官轮候名册独立运作不会互通。陈志仁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内地每年进行大约17,000宗器官移植手术，大约1,100宗未能寻找合适配对者，但在分配机制下并非代表日后这些器官会全部运抵香港。跨境器官移植需要面对地域界限，例如肝脏离开人体后最理想在6-8小时内完成移植，初步预料华南地区运送车程时间较短，相信较为适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澳门第二日考察，朝早到澳门政府总部出席座谈会。夏宝龙在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陪同下到场，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同主要官员迎接。据了解，除了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部分局长亦会参加座谈会。夏宝龙之后会分别到访立法会，并同全体议员见面，中午参观旅游学院，下午转到终审法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涉及的暗口费案，法官将案件定在明年3月25日进行刑事审讯。若果案件如期开审，将正值共和党内总统提名初选的关键时期。特朗普以视像方式出席纽约法庭的聆讯，法官说审判并非要限制特朗普的竞选，特朗普有自由否认指控和为自己辩护。同时法官亦禁止特朗普攻击证人和公开谈论控方呈交的部分证据，否则可能会被控藐视法庭罪。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法庭定出审讯的日期是选举干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37点，跌193点，成交金额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3跌1.7，腾讯控股335.2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3.74六跌3.4，恒生中国企业65.94跌6.4， 阿里巴巴81.7跌个3，中国平安51.95跌个1，建设银行5.2跌1毫，美团131.3跌个半，快手55.4升2.5，中芯国际19.9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38.39，瑞士法郎0.901，加元1.351，人民币7.058，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0613点，跌344点。港金报184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61美元，卖出197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五方街唯一行车线，以及系四美街去翻彩虹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另外，城门隧道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系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另外，因应私隧将会喺今个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喺星期六晚10点开始，私隧一带系会有临时交通安排，去到星期日凌晨4:30至5点，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嘅管道，以及系龙翔道来回方向通往私隧嘅支路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通宵巴士同专线小巴路线系会改道行驶。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另外，新蒲岗彩虹道去翻太子道东近住大友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喺彩怡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吃到哪玩到哪，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吧，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欢迎 迎取上。 取上 你好啊， 取上好。 上两集我哋有讲到嘅就系我哋成日咧，我间唔中我走去即系做下啲保健啊、按摩啊咁样嘅就话，哎呀，见到呢一排好上火啊，或者系唔知点解好硬啊、湿气重啊，又帮我哋拔罐。我哋讲咗两集拔罐之后，你今日讲嘅呢一样嘢话都好兴嘅。 我以前细个成日都系咁啦，搵个银仔刮痧都 冇。我仲要见到咧取上好奇怪，我唔知系咪客家人咧，我哋中意咧就系喺呢个眉心中间嗰度咧刮几跳噶。 佢都唔系刮出嚟，嗰个系钳出嚟嘅， 钳出嚟， 钳出嚟嘅。 用两根银仔钳啊？ 唔系，用两只手指钳。 系啊， 呢个叫钳眉砂。 我妈好劲啊，钳眉砂。跟住我一见到就好心，因为好肉酸呢个位嗰度。 阿翠 Sir， 你又识啊钳眉砂？ 我有钳过添，我自己都有钳过。 被钳定系被人？ 唔系，我系上堂嘅时候示范俾啲学生，谂住做两下啫嘛。 系 做到第三下就已经变咗二郎神咁样。 好肉酸噶、啊，你冇试过咩？你冇见过 啊？冇试过、 啊。老人家呢度为无端端自己喺呢度咧，系啊。 但系老人家又咁讲、啊，譬如话我哋讲刮痧啦， 系 刮痧刮痧就系要用啲工具。系喺个皮肤表面啊、经络啊、穴位上面去刮拭，而令到佢产生有出痧。呢个系我哋最经常见到嘅嘢。 系 咁，但系咧刮系利用工具去刮，但系啱啱头先讲紧喺嗰个眉心，即系印堂个位置。咁、通常啲人咧就系、用钳嘅方法，就嗰种咧就叫钳沙。 钳 咁系钳啲沙出嚟，都系一样，只不过你唔系用刮嘅手段，你用钳。有啲人咧就拍打。就拍到出沙，咁嗰種就叫 拍 沙。 拍到出沙， 拍呢個位， 唔係拍呢、這個。咁啊，當然拍嘅地方，梗係有啲，譬如話大髀啊、膝頭、背脊啊， 拍到紅曬啊！ 拍呢個位喎、 啊，死咗啊！ 咁所以點解要有唔同嘅手法咧？ 係、 譬如話鉗嘅原因就係喺個皮膚小嘅範圍就鉗到，大嘅範圍就拍。但係你唔夠氣力嘅話，就攞嘢去刮。 係啦、聰明啊！ 咁所以以前嗱，好似小強啊，留翻個銀仔刮痧咁啊， 冇啊， 唔係以前係講到就都要留翻銀仔刮痧，或者要用過嗰啲湯羹。 冇錯啦，嗱，用匙羹咧就係湯羹嗰啲咧，就係好多人認為做刮痧係最揸手、最舒服而產生出嚟嘅效果。係啦，攞個羹咧， 我想問係咩羹啊？ 其實乜都得 㗎， 匙 羹、 匙羹、 匙羹、 羹湯嗰啲匙湯匙。 你冇刮過咩？ 我冇刮過啊！ 啲老人家係好中意咁樣㗎。 因为所以呢啲 系 属于叫做民间疗法啊嘛，系啦、 哦， 生活里边大家都 嗰、那个阿婆有冇有排凳仔？唔系一个话 冇，呢、這个阿婆净系做拔罐。我哋上一次讲嗰、那个 都专业嘅，就做一样 系啦。 OK 嗱，咁好似咧，我哋讲拔罐又刮痧两样咧，经常嗱，你又好少见到两样一齐做， 系， 但系都会嘅。嗱、因为刮痧咧就。直接刮緊喺個皮膚，每一下都係動作，而通常都係有個路線、有個路徑去刮嘅。咁做親咧都係單一方向去刮嘅啫，譬如話由內而外，係啦，好少來回來回來回嘅。但係酒罐咧就會來回來回嘅。 點解嘅？ 呢個係個工具問題，因為佢絕住佢翻唔到轉頭就就做唔到。 但係你刮痧你可以翻轉頭刮多啲，佢痛啫嘛， 咪咯， 即係你都可以上。 但係原本咧，佢就係有一個方向跟隨個經絡，就幫助引動啲氣去帶走咁樣嘅。咁、 所以唔翻轉係 啦，好少翻轉頭。刮痧就單一方向移動，通常都係由上而下，由內而外。咁啊，每一个动作去做，大约可能咧就长嘅就系六寸至十寸，咁、因为太长嘅话你都唔稳定嘅力度、所以就宁愿分段去做啦。咁、多数系啦，多数咧就喺啲人咧就嗱，你做拔罐就要有肌肉，你先至可以做得到。 系、 咁你做刮痧咧，你就唔需要话一定有好多肌肉啦，因为你皮肤表面刮色啊嘛， 即系瘦啲都得啦， 瘦啲可以。嗱、譬如话你个颈肩，我哋呢个肩颈穴，咁有啲人真系瘦嘅、你揾个拔罐，你揾个最细好嘅吸咗，等于冇吸，系、啊， 绝唔 到， 跌 落会漏气，系啦、你攞个刮痧板去跟住佢个弧度去刮咧，咁、佢反而就觉得有效、舒服、咁所以你拔罐咧，有啲人又唔识得用，又冇抽气嗰啲啦，佢要用火，佢又惊火烛危险啦。咁但系咧，用刮痧板咧就唔需要啦、你就带住块刮痧板，我出门去旅行，上埋飞机都唔会系一种有啲咩危险嘅嘢。 所以上我想问，如果你咁样讲法嘅话，即系就拔罐同埋嘅就系刮痧，会唔会喺中医原理上面嘅话，其实系一样噶？ 佢互补不足，但系 互补不足， 互补不足，但系嗱。拔罐有啲嘢刮痧做唔到嘅， 因為拔罐會絕住留喺度十五分鐘， 冇錯。 咁佢就養啲血，我哋叫屈血，養啲血咧就衝去嗰個位。咁啊，刮痧咧就只有通常咧就係沿住個路線去刮。 佢係快嘅。 佢係一定係行緊喺個皮面， 唔會留喺度嘅。 留咧就最主要佢嘅形式就係利用嗰個刮痧板嗰只 corner 嗰只角扼住咗喺個穴位，就喺嗰個穴位度做一啲點壓挑刮嘅元素，就叫做挑痧。咁呢一種都做唔到可以十五。分钟喺一点喺度挑，咪忽肉都挑埋出嚟噶咯。 咁即系呢一种嘅话，就系啲疏泄嘅。 冇错啦，佢就带走啲嘢多，就好少好似拔罐可以留到啲嘢喺度嘅。咁、所以就各有所长嘅、但系咧，拔罐就一定需要有啲仪器啊，抽气啊，就要火。但系刮痧咧就可以唔需要，就咁揸住块嘢就可以去刮。 都要啲油刮。 系啦， 系 好痛 啊！ 嗱，就算咁讲啊，嗱，刮痧咧有两个讲法，一系咧就刮。刮而出沙，一种咧就刮而唔出沙。嗱，举个例，而家咧屋企有个病人，佢咧就半身不遂，中风后遗症。咁我咧就帮佢想利用刮沙呢个方法疏通下啲经络，行下啲血气，等佢帮助恢复。不论系个头，或者系手臂，或者系下肢。咁我着住件睡衣，咁我就喺个睡衣外面贴住嚟刮，咁佢就唔出痧啦。佢有疏顺啲经络，引动啲气血，但系就唔会因为刮损个皮肤要消耗佢个体能。咁但系仲可以日日做添， 就系俾弱嘅人。 冇错啦，或者我而家想个细路仔快高长大，佢又着住睡衣瞓喺个床屋企嗰张床度啦，我又揸住个刮痧板同佢扫下个背脊，沿住我哋背脊个华佗夹脊两边嘅经脉去做刮。但唔系大力刮，又唔系刮出沙嘅，咁就增进佢嗰个生长同埋嗰个发育嘅速度，提升调节， 可以增高噶， 听到好舒服。 冇错，呢个就系即系等于你揸住个工具喺佢身体上面做按摩， 系啊， 不过就 数行行啊， 冇错。 但系个细路都六尺咯，你仲收？ 咁其实除咗你话头先弱嘅人啦、身体弱嘅人啦、小朋友啦，呢、一种咁样嘅手段嘅话，仲可以俾应用喺边啲嘅？ 老人家 咧，老婆得唔得？ 任何人都可以嘅，但系有一种人就系差啲嘅， 边 皮肤过敏嘅人，系啦，湿疹啊，皮肤过敏有伤口啊，或者嗰个位置有疤痕嘅，咁你刮唔可以棘过去噶嘛，如果唔系刮损啦，即系拔罐都系要避嘅。 头先讲嘅嗰种嘅就系刮而唔出沙， 唔出沙， 好啦，咁而家刮而出沙嘅系防乜嘢咧？ 冇错啦，刮而出沙，沙本身系乜嘢咧？就系我哋身体困住嘅湿啦、热啦、毒啦，咁我哋就系希望。利用呢个手段刮嘅过程当中，等佢排出嚟嘅。咁但系排得多定系要排，但系排得少咧，系排几多咧，就视乎在嗰个医师觉得个病情又系如何咯。呢个人，哦，佢有少少流鼻水啫，可能佢轻轻见到有少少沙出到啦，就已经足够啦。话唔系，塞实晒，个人好攰，散咗咁样，可能佢会出沙咧，又会多少少咯，因为要将佢身体里边困住多啲嘅邪气咧，就带走啦。咁所以喺个刮痧过程嘅传统咧，由于喺个皮肤表面去刮。咁就需要一啲介质去滋养住个肌肤，等佢刮嘅时候唔好令到个皮肤有咁受伤。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喺呢个介质嘅过程下咧，提升嗰个刮痧产生嘅功效嘅。嗱，举个例，可能咧你喺屋企就系搵啲油嚟刮嘅，我点啲花生油都得嘅。 我阿嫲试过嘅就系用口水， 口水， 口水 啊！总之系液态嘅嘢嘅， 总之佢想有少少润嘅，系啊，咁咩都冇嘅时候，我 冇错啦，乜嘢都冇嘅时候。都是即係總言之係潤住個肌膚啦，係啦。咁但係當然而家就要考慮到衞生矛盾啦。 冇錯啦，冇啦。 係啦，不過咧就譬如講，如果屋企講你用油。譬如 用咩油都得 噶，譬如话你用 花生油， 花生油啊，芥花籽油都得，但系就纯粹得个润，纯粹。所以以前有啲人咧就可能会用麻油，麻油咧佢就系啦，佢对皮肤咧就会有一嚟滋润啦，二嚟佢都系有消炎作用嘅，所以麻油嘅对于伤口各方面嘅咧都系有一个好处，就有帮助消炎咯。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會按照住嗱，依家呢個人佢係有火， 又熱，咁佢就會用鹽水嚟刮痧嘅。 哇，未聽過。 係啦，嗱，譬如話你揾啲水溶一啲鹽，咁你匙羹咪染咗嗰個鹽水就去刮啦。咁鹽喺個味道係鹹嘅，喺中醫角度係下火。咁你用鹽水去幫佢刮咧，就可以有幫助去骨火啦，下火去骨火啦。好啦，若然如果我當屋企佢係有種風熱嘅感冒，話而家發燒喉嚨痛嘅，咁我可能咧屋企有支薄荷膏，咁我就用个薄荷膏咧就爱嚟刮咯， 降温 系啦，刮完个人咧又会哇凉透，但系相反啦，如果呢个人系发冷嘅咧，咁佢可能咧就用支红花油。啊，加一啲譬如咩豆蔻油，總之有肉桂油呢一啲咧係温嘅，冇錯啦。哇，佢刮完個人暖粒粒喎，咁佢唔係自在出唔出沙先，佢一嚟刮嘅過程令到個毛孔擴張，可以透邪。二透邪嘅過程當中咧，亦都有呢一啲嘅藥油嘅滲透。三如果係有需要出沙嘅，就按照住佢個病情咧，就出多。出少，咁四，因為刮嘅過程當中有帶動住嗰個氣血流暢，同埋放鬆啲筋骨，咁成個過程嘅人咧都係會覺得舒服嘅。 Sir 其實咧刮痧嘅話係咪都係可以全身都刮噶？因為通常嘅話都係刮背脊，係 背脊 多，又好少話見刮其他地方。 因為通常可能大家去刮嘅地方都係做按摩嗰啲環境，咁啊，所以通常都係頸肩背腰。为重嘅，但系咧，好似我哋头先讲到，有啲手脚四肢嘅毛病嘅人，佢自己可能去学过嘅按摩师，佢帮人做按摩做得多，只手好攰好紧，佢都揸住个刮痧板就系咁喺度刮，刮完佢起咗啲痧出嚟啦，佢嗰啲气血通，佢只手痛嗰啲现象佢会消，譬如话佢手掌啊、啲手指公啊，帮人做按摩捻得多，佢又刮下个手大髀啊嗰个鱼际肌啊，咁呢一啲地方刮完咧，佢又会松，所以咧其实就。冇限嘅，咁例如有啲人咧就会喺个面部度做刮痧，系啊，咁但系佢唔系出痧嘛，佢系用 系 啦、 哦、刮 痧，冇错啦，佢用刮痧嘅美容喺个面部度做，帮助佢减淡幼纹啊，减淡色斑啊，去水肿啊，所以譬如举个例，而家你用嘅刮痧美容。啊，甚至、 哦、我知道你讲乜嘢啦，而家好兴啊，Sir，系啲人嘅直头喺网上面度教你有一个刮痧板咧，系有个系啊，有啲弧度，根本就用唔同嘅石嚟去做嘅，跟住你就搽咗啲油之后嘅话，就刮呢啲咁嘅位， 所以 等你块面 呢面啊， 瘦面。 系啦， 真 嘅呢、這个得咯。 系、哦、啊，你而家讲我仲记得。 哎呀，我要学啦。 我收到一个咁嘅嘢嘅话，但佢哋系有得学过，即系要 刮。冇 错， 咁你当然啦，你乱咁刮，咁啊，你会影伤咗啲肌肤啦，甚至乎影做唔到你个目的。 每年咁刮啦， 系啊， 系 啊，所以点解话一定你有结构嘅按摩手法啦，你掌握啲穴道经络啦，咁你利用咗呢个刮痧嘅原理啦，借助啲介质啦，跟住点样去系根据你个目。目标啦，我系因为眼袋、黑眼圈，咁我喺个眼呢个区点样去做咧？我系有双下巴嘅，我要去水肿要 V 面嘅，咁我系要点样去做咧？所以原始嘅刮痧就系好似头先所提到，可能纯粹赤手空拳用拳头嚟刮痧，用拳都可以做得到。 系 咁后来啦，借啲器皿工具就减低保护自己只手嘛，咁啊攞个匙羹，攞个银仔，咁好啦，再去到商业啲嘅时候，又希望提升到个功效啦。以前就系用一啲普通嘅牛角骨。打磨製成嘅，後來就用啲玉石，咁玉石一間咧就有一啲係晶石，係啦，晶石，係啦，我係等你 嘴上咁識呢啲嘢， 等你人緣好啲咁樣，等你開心啲。 嘴上咁係咪真係有用㗎？佢哋話分別有你唔同嘅症狀，或者 能 能 量 嘅 嘢就唔係中醫主導講呢一種乜精乜精嘅，係不過但係有個感覺嘅就話。当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嗰种嘅感觉嘅时候，你见到系舒服啲嘅喎，唔系系真嘅。嗱，有啲系用扁石啦，有啲咧就会用晶石啦。 系啊，我有朋友有一个 系 粉晶嚟噶， 系冇错。佢真系刮完之后，可能真系会多靓咗，又多咗 粉红啲嘅， 多咗男朋友咁样都未定。 佢又是又系靓咗 V 咗面， 系啊，信嗰样嘢啊嘛。个 心态系唔同咗咧，个心境又开。恢复咗嘅，咁但系咧，譬如话有啲就即系用咗唔同嘅原理啦，咁后来 有好多而家又會出咗一啲，譬如話好似啲瓷叉啊咁樣，其實個原理啊都係近似油刮痧、按摩、一啲經絡穴位結構性演變出嚟。咁、若然啦，一間你而家就用用鹽水，一間又話用藥油啫。咁、但係有啲啊，我而家又用啲乜嘢香薰？ 係啊。 咁咪又又又 講真，我真係幾好，係 唔係真係㗎？佢有一啲嘢你可以補充，令到佢提升，咁、你個出嚟嘅質量咧、又會再好啲嘅。但係嗱呢一種咧就應用講緊喺養生啦，因為我哋本來係講醫病嘛，但係中醫好強調治未病。嗱、如果呢一樣嘢唔一定係要刮到全身都要出曬沙、但係我又可以應用喺保健預防，仲要靚靚，咁、其實就人人都中意嘅。爭在咧就話，有好多人就刮咧就刮得好犀利，嗱、刮得好犀利咧又會有問題。個皮膚雖然啊有啲人佢用咗個效果係好好，但係刮得個皮膚好犀利咧，啲皮膚長久咁樣去刮咧、毛孔都係會擴張。 哎呀，係啊， 即係毛孔會粗大咯。 哦、 即係如果你刮得犀利、你温柔啲按摩嗰種做法、就唔會嘅。 Okay, 但係你刮到個次次都起沙起得好犀利嘅，咁嗰啲毛孔咧總係需要修復。要時間，咁啊，同埋佢會粗糙咯，係啦，因為你成日摩擦啊嘛，咩都粗糙啦，咁、所以咧就刮痧保養咧就唔需要咁犀利，醫病嘅亦都唔會成日都經常病，病完好翻就唔需要再用咁強刺激啦，就轉為用保養嘅手法去做，咁呢一啲咧就可以用得到嗰個刮痧去。去調整到個身體咯， 好咁其實取材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話，其實如果得閒嘅話，都可以幫小朋友喺個背脊嗰度嘅話咧，咪刮下嘅話，就可以令到佢咧快高長大。 冇錯，嗱，其實可以嘅。我以前咧就有一單新聞報導，咁樣咧就咁啱就話有個小朋友喺個商場度咧就好似走失咗媽媽咁樣，咁跟住警察呢就埋到去就見到佢、啊點解媽媽呢咁樣，咁媽媽其實就見佢曳就匿埋咗條柱後面，咁嚇佢，咁但係警察見到咦點解小朋友你個頸啊背脊啊咁多瘀痕嘅呢， 咁咪俾人 打咁會唔會俾人虐待啦咁樣，咁後來有啲記者朋友呢就當然啦，當時個媽媽呢就話其實個小朋友屋企佢都有傷風感冒有病，咁啊，幫佢進行呢啲刮痧嘅方法，咁啊，先至可以改善。咁啊，記者就話：會唔會係有機會真係利用刮痧去拔罐去虐待個小朋友呢？咁我話理論上，如果真正嘅目的，佢係幫佢改善呢啲傷風感冒嘅，絕對係可以做得。係啦，但係。冇事冇干，我哋正常普通嘅人，你都唔會自己無端端去刮到佢傷曬， 痛噶嘛？ 係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啦，適合嘅情況下，男女老幼係可以做得嘅、只不過係一啲肌膚幼嫩嘅內側部，或者小朋友一啲肌膚幼嫩，或者佢少做刮痧嘅人，開始嘅時候咧，都係以微紅少出痧。然之后再查翻，用完做完之后就查翻啲滋润嘅肌肤嘅就可以啦。 好快问一句，咁就系话要几耐之后先可以冲凉？ 一般都系要两个小时，基本 都系两小时， 两个小时 一样。 冇错啦， 知道清楚。 好，收到一箱，唔该晒取箱，下个礼拜再见一箱。 拜 拜。偶尔记错我两未别离，情同爱侣分享彼此见地。朋友哪会似你有够情人专利，如知己如知会待你，明心刻骨非一般过路人的你，叫我怎对你如今生分有对比，用我正赴死等的既如情而可悲，一讲到你又应该怎说起，这亲人这亲人又贴心也难禁，做你的亲人患病时间天附近，我们如知亲亲历过陌生者曾经都。 陈慧琳的我的亲人快乐中午十二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回来我们会有阿家婆来了和今天的片段人间。今天天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就雨势有时会颇为频密的，这个下午要出户外工作就留意留意。会有几阵的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不过亦都有两阵雨嘅。好啦，这个时候我听咧十二点的新闻啦、财经啦同埋交通消息，再翻嚟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来咧！ 哎呀，嚟啦嚟啦嚟啦！ 太迟家口， 太迟家口啊！ 万 强路劈梁师傅， 得啦！ 新嘅 poster 已经出咗啦，隆重登场！ 哇，犀利啊！ 犀利啊！ 我谂住咧去红馆八场， 做咩啊？武术啊？打功夫啊？ 未谂到， 我即系你搭一条客家村，总之个八日里面嘅话， 喂，好正喎，打条 冧晒佢， 系啊，打条客家村 好啊，冇问题啊，系啊，咁多谢晒我哋嘅 fans 啊，咁啊已经帮我哋咧整咗呢张 poster 噶啦，咁我当我哋收辑咗之后嘅话咧，我哋就应该会将佢哋摆上去嘅，好嘛，一于咁， 我先买飞，再谂内容， 好。 好啦，咁点嘅咧？客家婆咧孝爱善和， 点解嘅？ 孝中于识动事， 系啊，即系食嘢识动事啊！ 你都孝中于识动事啊！我可以一度拍到跌到啦， 我个肚拍啊！ 系啊，一度拍见到一毛胎海定咧， 肚拍胎啊， 系啊，胎肚拍。 态度 系啦，大肚就系态度拍，系啦，咁啊，度拍胎定咧，因为烧海， 烧海， 佢完全唔知我讲乜嘢。 再讲句， 烟一排， 你呢一排， 胎海定系烧海？ 大咗定系细咗？ 瘦咗系啦，蛇海就系细咗，烧海就系瘦咗， 蛇海烧海 咁样咯。而家睇到拍见啦，点啊？ 蟹喉啦， 林太太弟咧， 蟹喉唔系客家话嚟，你唔好以为讲嗰啲外语，我当你系。好啦，咁今日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就好得意，因为其实咧嚟紧咧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咧，基本上就会有好多好多源源不绝嘅新环节啦，亦都有好多嘅专家啦会出现嘅。 冇错。 咁啊，琴日当然啦，我哋除咗咧会有呢个 AI Baby 咧，又话 Leo 讲师同埋博士之外嘅话咧，咁啊，琴日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位即将会同我哋一齐会做节目嘅一位咧，校长系啦，咁啊，同大家喺度倾偈啦，大家又一齐食饭啦。喂，我发觉其实咧都好开心。喂，琴日好多谢你啊， 乜嘢啊？ 犀利哥，琴日都嗌咗好多叉分面啊！请大家食啊！你唔好以为我睇唔到你嗰啲 湿湿碎啦，嗰啲 好嘢嚟啊！ 系啊， 系啊， 我嗌，其实我系嗌咗鲍鱼豉油皇炒面， 不过摆你个 鲍鱼就收起咗， 喺你个碗度。 呢一个嘅鲍鱼豉油皇炒面嘅话，呢个系外卖嘅，佢琴日请我哋食嗰啲都系干炒鹅啊、炒下饭啊咁， 做咗细碟， 好嘢，自己攞咗。 我真系有少少担。因为其实我哋坐埋嘅话，其实成台都有成七八个人咧，又嗌三碟嘢， 好似好肉酸咁啊，好寒酸啊！张台咁大，得个几碟，同埋个碟好似个 size 又细啲， 同埋每一碟拎嚟嘅时候嘅话，又系真系， 大家又唔好意思料啊！ 系你知就好啦， 我知啊。 我分逢其上嘅话，我就会觉得哇，系，其实你得闲无事，你冇乜嘢做嘅话咧，我哋喺香港人真系几好嘅。你话炒啲咩干炒牛河啊，咁样大家一齐 share 食嘅话，系开心。你哋系咪好中意食呢啲咁嘅嘢？ 中意食 咁中意啊！ 都中意。 好啦，炒粉面嚟讲嘅话咧，咁其实又有粉啦，又有面啦。其实咧，你要睇翻嘅就话啲米嘅食品啦，又或者系讲紧嘅就系面啊、河粉啊咁样。你知唔知原来系好多噶？ 好多噶，系真 系 好多， 真系好多种类噶。 有米线，又河粉，又米粉。 拉面 系啊， 净系面嘅话又有拉面啦，有我哋食嘅喇喳面嗰啲油面。 啦， 粗面 啦，海 面啦， 系啦，仲有蝦子面啦、菠菜面啦等等等等嘅。好啦，咁我想問下嘅就係，其實大家最中意嘅係食啲乜嘢啊？譬如可能粥粉面飯方面，中唔中意食粥噶？ 中意，好中意。 你仲要食粥嘅？ 粥咧中意食，但係有時你覺唔覺得咧粥咧係唔飽噶？即係食完之後咧，好似唔係好食咗一餐飯咁樣。 我覺得嘅，而食粥嗰陣時，我再慳其他嘅東西啊。 係啊。 我唔中意加嗰啲， 你唔中意？ 唔系我粥里面咧，我唔中意加嗰啲咩酸菜啊嗰啲嘢， 我都唔中 意。系啊，你话除非系鱼蓉粥、鱼头粥咁 OK， 加嗰啲花生嗰啲麻麻地。 我中意嘅。 如果你话配件咧，有炸鬼啊、豉油炒面啊， 哇不得了嗰啲， 好味。系啊，猪肠粉啊， 你中意衬乜嘢？而食粥嗰时有唔中意食乜嘅？ 炸两。 哦，炸兩係， 炸 兩其實你又將佢浸一浸落啲嘅粥嗰度，哇，真係不得之了 啊！ 係啦， 如果肚餓咧，加多碟豉油黃炒面， 你實食得到啦，使唔使肚餓啊？ 就搞成咁樣啦，係咪？好啦，食粥之外嘅話咧，咁譬如可能米粉啊、面啊，又或者係河粉啊咁樣，有冇啲特別嘅？ 其實咧，我覺得咧有一個 fusion 咧，即係中西合璧咧，炒意粉都幾得意，即係我覺得 炒意粉啊， 炒意粉中意，有少少係嗰啲咩在你食譬如可能是不同的地方你才会有咯，是吧？还有很港式， 其实现在茶餐厅也有的，那些什么 茶餐厅炒意粉 也有，很多 红色的那些 汤意粉也有的， 是啊， 早上有时会有叉烧汤意粉的， 红色的嘛，那里叉烧， 没错，挺有趣的， 不是正宗的，一定要红色的， 没错。好了，那意粉刚才是其中一种，是啦，那譬如米粉啊，又或者是米线啊， 喜欢 刀削面啊， 过河米线好好食噶， 越南河粉 啊， 又或者系泰国蒙粉啊， 各处都有啲正。 中唔中意食捞面嘅？即系 中意。 另外有一碗汤拎上嚟嗰啲咁样， 又几得意。捞面我又麻麻地， 我好中意。 系啊，拌面即系类似系拌面啊，系啦，即系干嘅干身，我唔中意嘅。 捞啲汁落去，我通常咧就叫佢落腩汁。 或者牛腩捞面， 唔系啊，腩汁啊，唔用蚝油捞嘅捞面啦，因为点解咧？冇咁咸啦，第二咧，分分钟有几粒牛腩 加埋落嚟， 送俾你， 留咗落嚟。 唔觉意死埋， 唔识真系呢啲位你都谂埋，真系 你唔够我嚟 啊！好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嘅主食咧，我哋今日咧都会同大家会讲下就客家话究竟系点讲嘅，好唔好？ 我想问下客家有冇特别嘅主食啊？ 客家嘅特别嘅主食 即系例如潮州粥。就有潮州，我冇嘅， 冇嘅，冇嘅，系啦，都系食饭啦，系啦。 咁 其实当然啦，你话头先我哋食个粥啊，或者系食饭嘅话，最紧要嘅就 系 要有乜嘢啊，靓嘅米啦，系啦，米其实好重要嘅，系啦。我就唔讲咁多啦，因为其实今次我都有买米嘅，系啊，我费事讲咁多啫。 哦，即系日本米啊？ 系啊，系专登买嘅，系啊， 一公斤， 因为真系唔同噶， 系啊， 佢哋嗰个黏唔讲啦，咁样好啦，咁 你就少少俾我煲腰果啦。 我想听、啊， 我唔想讲啊！一阵间又话我用大气电波，我讲我自己啲私人嘢。好，我嚟咯噃， 来吧。 讲嘅就系个米啦，米嘅话客家话系点样发音咧？就系 咪 咪 系啦 ，sit 咪 sit 系啦。咁譬如话米饭嘅就系咪饭， 咪饭 系啦。我已经搞咗两个咯噃，第一个就系米就系咪。咁啊，有米嘅话，我哋可以煲到头先我哋所讲嘅系煲粥，系咪？ 煲粥 系啦，粥系乜嘢啊？ 粥 粥。 粥 一样，系啦。咁我哋广东话就系粥，而客家话就系粥， 粥 系啦，就系饱粥。 饱 粥就系煲粥啦， 煲粥。 O K， 饱粥。O K， 好啦，咁啊米除咗可以煲粥之外嘅话，头先我哋想讲嘅就 系 仲可以煲饭啦。咁点讲啊？ 米饭 系啦，又即系食饭， 食饭， 食饭。 阿妈食饭，阿爸食饭。嗯， 系啦，冇错。 阿 咪阿咪阿咪阿咪食饭， 咦个咪同个米一样嘅， 差唔多。 阿咪食， 因为其实系你细个嘅时候嘅话，阿妈就系你嘅米饭班主，系咪？ 又 系， 你要 association 系啦，冇错。好啦，另外仲要讲到嘅咧，就系我哋要食嗰啲，譬如可能系面食啊、米粉啊嗰啲咁嘅嘢，我开始嚟啦噃。 好， 呢一个咧，我觉得最近嚟讲嘅话，有时你可以当为一个主食嘅。有喺香港真系几好嘅，各地嘅美食你都可以有。呢一个就系拉面啊，中唔中意食拉面啊？ 中意啊， 我超～ 中意。 但系咧，我觉得有时咧，好多铺头食嗰啲拉面都唔同嘅，即系日式嗰啲咧，同有时一啲中餐厅又话有拉面，但食落都唔似拉面。 梗系食日式啦， 系啊， 系啊，中式咪食翻嗰啲粗面幼面， 都系嗰只啦。咁佢哋嘅叉烧又真系唔同嘅，系咪？好啦，咁拉面点讲啊？ 拉面， 错，拉面， 拉面 系啦，就系拉面啦。我哋点叫啲食拉面？ 佢食拉面 系啦，而中意食麦根妹嘅拉面。 麦根妹， 我中意食猪圆猪圆骨， 系啦，即系你中意食乜嘢味嘅拉面咧？ 妹系味啊， 系啦，麦根妹，麦根妹涛诶拉面，因为佢有盐味啊，有时又会有味增嘅味啊，系咪？佢个汤底个完全都唔同嘅，系啦，有猪骨汤底啊，又有鸡汤底啊，等等啦。好啦，咁啊嚟到呢一度啦噃，我哋又讲讲啦。其实咧，朝头早咧，我记得我哋嘅淑女关注组有讲过嘅。如果你真系要食一啲，譬如粥粉面饭嚟作为早餐嘅话咧，阿花落嚟有教过嘅就，其实最好系食乜嘢啊？ 粥 唔系。是食米粉、 哦、 即如果你要揀的时候、哦、即你如果是想它没那么肥、啊、因为它吸的油分是没那么多的、哦 okay、所以其实是比较健康的选择就是米粉 米粉 是就是米粉 米粉 米粉咁中意食米粉啊！ 我好中意， 其实我都好中意， 好中意 米粉。我觉得放汤又好啦， 捞 又得， 捞好食啊！ 炒米粉又好食啦。 我最近去咗一间酒楼咧，佢鸳鸯捞米粉。 咩鸳鸯捞米粉？ 原来系用粉丝捞埋啲米粉啊！ 好 好食啊！ 好靓咯，有一个系透明嘅，一个白色嘅， 真系好好食。 粉丝我都好中意食， 粉丝我都中意食。 粉丝又得闲冇事嘅啫。 嗰啲汁打边炉啊！哇， 又话索晒， 我觉得奶粉都好吃， 奶粉都好味。 奶粉我就麻麻，因为我觉得唔 好难钳啊嘛， 一夜夹到佢咧，我唔中意。 但系烧鹅系一定配奶粉， 冇错。 你系任何嘢俾我，我都唔觉得。 必须系个比嚟嘅， 冇错。好啦，咁啊讲完米粉之后嘅话咧，呢一个就好多人中意食嘅，但系我唔知点解我麻麻地，但系有时候我好中意食嘅就系面包。 哦， 面包， 面包系你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食， 中意食面包系咪？ 我咩包都中意食， 系我都中意面包嘅。 阿陈太请我哋食嗰啲好好味 啊！哦，嗰啲 OK， 系啊。咁面包点讲啊？ 面包， 诶，好嘢喎！ 学过嘛？ 系啱嘅，面包，系啦，面包，各种嘅面包都有啊吓。好啦，另外仲有呢个头先啊，小张张有提过嘅，可以喺呢个茶餐厅食到嘅就乜嘢啊？我借俾你。 咩话？ 冇晒墨水啦！喂，唔好借。好啦，我哋好快，意大利， 哦，意大利， 系啦，意大利 Italy man， 意大利 man， 咩咩？ 系啊，唔系意大利面，或者哦粉又得，意大利款， 哦， 系啦，款又得 ，man 又得，意大利 man 吓。 咁衰嘅， 好啦，下一个我哋就讲薯粉啦。嗱，薯粉又系好好嘅，因为咧佢就用一啲嘅薯仔咧，番薯啦，咁样喺淀粉方面嘅话咧就得。如果你有啲咩升糖指数要留意嘅话，就要小心啦。 系咪薯？ 好啦，咁啊薯粉， 薯 系啦，薯粉我好中意食嘅薯粉，系啦，有啲人搵嚟做凉拌啦。好啦，呢个咧跟住就好犀利啦，呢个就系。伊面，伊面中唔中意食啊？但系好油嘅吓，但系干烧伊面 咧 有味。 我最中意前 世 嗰只蟹肉伊面， 系蟹肉伊面都好食。 你去饮你铺铺叫两碗啦， 好贵噶原来， 梗系啦，等于饮橙汁一样。 唔系咯，仲要先榨橙汁， 仲要一榨系咪？好啦，伊面， 伊面 系啦，就系伊面啦。食饭蟹肉意面， 蟹肉意面， 因为以前咧好迟先开席噶嘛， 系啊，九点半起， 肚饿就可以嗌，冇错，埋单嗰个就多得你唔少啊， 喂，一碗可能都要九啊蚊， 同埋好细碗， 九啊蚊， 我估要 嗰阵时都要九啊蚊， 唔使，应该唔使。好啦，最后尾嘅呢一个咧就我哋朝头早有时我哋会食嘅，仲要加啲火腿嘅系铜闪饭， 铜闪 铜闪饭。得唔得？ 得。 好啦，我哋嚟啦噃，重复一次米 面 粥粥饭 饭 拉面 拉 面米粉 面 款面包 面包 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薯粉 薯款 伊面 伊面 通心粉 通闪款。 一阵间我哋有。 数十年 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情同到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消灭，指望永远可见。 我知道现实总有终结，回味世俗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 黑假婆， 黑假婆来了！ 欢迎黑假 婆有铁铁陈音， 猛强、 猛强同埋当系咩？ 猛强， 从惊黑假准， 当 是梁鼠夫。好啦，第一题，演员郑伊健， 猛强， 二 man， 好嘢。第二题，有句说话比喻爱情指心灵上嘅需要，当。 man 吧， 好嘢！乜嘢系指物质上面嘅东西就 系 卖咗啦。第三题，意思系比喻随意而安。 孟强， 孟强，五 随 四三， 咁你咁快 嗌，一扣一分。咁啊嘅随意而安就叫做有咩食乜，有饭食饭啊，小张张，足冇错啦。第四题， 我唔系咁解 喎，随意而安。昏睡同埋疲倦嘅正常情况叫做乜嘢？孟强。孟强， 咪翻气攻心， 冇错啦，系烦气攻心嘅。第五题，小强以前成日上去做嘢嘅东莞， 孟强， 孟强， 咪翻， 咪欢啊， 咪欢， 咪欢， 佢读得唔正喎， 由得佢啦，差唔多噶啦，已经好好噶啦，两个字里面嘅有一个啱，macaroni， 孟 强，孟强。五四 好答 二反 二咩一错 通闪款 通闪款系啱嘅，学多啲嘢啦吓。第七题，日本人非常中意食孟强。五四 好答 系啱嘅。好啦，第八题，形容小强嘅人幼稚或当 舒欢 错。或者是冇人情味，你可以话佢唔臭咩气啊？ 孟强， 孟强， 咪 咁样话自己都冇问题， 冇问题，为咗赢，为咗重 点大判，仲有二大判同埋判。 其实我觉得林美系咁样唔得嘅， 我都觉得系。好，我哋照问， 你继续问， 要有个机制。 第九题系马可波罗有孟强， 意大利宽， 意大利粉， 意大利面， 仲有咧？ 舒欢， 舒欢好啦。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就经过咗我哋呢一个调节之后咧，你两个今日咧系打和嘅。 唔、yeah! 得，问多一条，问多一条， 问多一条，再重复一次系咪？ 好啊， 好啊。如果系嘅话，我哋整咗一条先啦吓。好，有人话就系你食盐， 孟强， 孟强， 咪。我觉得咁样 先，点解要赢？ 有佢，有佢。 唔系，因为我咁样嘅话，先再孟强打死梁师傅， 唔系打死， 系 怒劈， 劈定劈啊！ 劈啊， 到劈梁 少。OK OK， 因为佢要总结啦。 好啦好啦好啦， 我有任务噶。 知道知道。好啦，十二点半翻嚟，我哋一阵新闻之后有片段人间。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三名空中服务员涉及歧视非英语乘客事件，经国泰调查后决定解雇三人。在广州出席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事件感到痛愤和失望，认为有关恶劣言行伤害香港和内地同胞感情，破坏香港形象，已经要求国泰检讨，不容许类似事件再发生。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承诺会全面检讨，确保员工必须尊重旅客。本港和內地正探討建立恆常器官移植互助機制。曾經接受心臟移植的曾先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自己等了超過一年才有合適心臟，非常歡迎政府設立第二層互助分配機制。當兩地任何一方有器官捐出，但在本地沒有合適病人接受，就可以跨境配對。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海欣在同一節目說，過去五個月取消登記的數字遠超出去年全年總數，認為有人對相關的制度不理解並作出不實言論，他批評是不顧器官衰竭病人的死活。他指現時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網站不完善和不合時宜，希望當局盡快檢視，又建議新增填寫取消登記原因的欄目。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之柔說，登記或取消器官捐贈不涉及利益，看不到有任何犯罪元素或者屬於哪一項罪行，希望律政司司長解說。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涉及的暗口費案，法官將案件定在明年3月25日進行刑事審訊。若果案件如期開審，將正值共和黨內總統提名初選的關鍵時期。特朗普以視像形式出席紐約法庭的聆訊，法官說審判並非要限制特朗普的競選，特朗普有自由否認指控和為自己辯護，同時法官亦禁止特朗普攻擊證人和公開談論控方呈交的部分證據，否則可能會被控藐視法庭罪。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批評法庭定出審訊的日期是選舉干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8点，跌183点，成交金额4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43，跌1.7；腾讯控股335.2，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3.74，跌3.4；恒生中国企业65.94，跌6.4；阿里巴巴81.65，跌1.6，系跌咗1.35；建设银行5.2，跌1毫；中国平安51.95，跌1； 美团131.4跌个四，快手55.45升三毫，中芯国际19.86升一毫六。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38.44，瑞士法郎0.901，加元1.35，人民币7.054，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78，欧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0,729点，跌227点。港金报18,4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7.64美元，卖出1,97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令我好想碾死他的片段，静静令我忍不住挂着他。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应该离，定是应该再努力一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逆境。 喂，早晨啊，老婆。 嗯。 喂，翻工啦，翻。 喂喂，今晚夜唔夜翻啊？我想你咧，帮我喺楼下嘅超市嗰度咧买包8公斤嘅麦翻嚟啊。 8公斤嘅麦。 系啊，系啊。 8公斤好大包重喎、啊。哎呀，我依几日啦，我膊头好痛啊，即系50斤发作，咁重，5公斤好唔好啊？ 喂呀，唔关我事啊，你同个仔都系饭王嚟噶嘛，一个月唔够咋，就食完一包米啦、你唔买，我上网买咯，顺便我慢慢冲凉嘅。 得，唔使唔麻烦啦，得，我记得噶啦，我出去啦，系咁啊。 嗯。 咦，咁快就买晒嗰啲特价包嘅？唔好意思，唔该，仲有冇嗰啲咧？呢个格10蚊3个嗰啲咧？ 喂，卖晒啦！你买个大嘅提子包咪一样。 唔使啦，唔使啦。啊，咁快卖晒。 嗯。 唉，不如饮啖水顶住啦。哎呀，饮晒添。啊，老细唔好意思啊。 系。 我想要啲水啊，我食药。你准俾少少水我得唔得啊？ 诶，9蚊支，几多支？ 哇，9蚊支。唔使啦，我用暖水送药噶，唔买啦，唔买啦，唔该晒。喂，阿妈，阿全啊，食饭未啊？我喺附近食，做紧嘢啊。我想上嚟睇下你啫嘛，陪你食餐饭，去饮茶。咁嚟啦，系啱约客 call， 唔嚟啦，再约，拜拜。 喂，陈太点啊？学剑击好啊！我个仔咧手长脚长啊，我觉得佢应该咧可以玩得几好嘅。哎，买住先啊！学费贵唔贵啊？$13,400啊！哇，有冇平啲啊？咁世界冠军教嘅真系好啲嘅，吓、啊、学两样嘢有折扣。哎呀，咁啊，梗系要学埋乒乓波啦，日语系咁啦，同你个仔一齐学啦。哎呀，我唔讲啦，系咁先啦，拜拜。好啦好啦，细佬咧学埋剑击，咁出年咧派去圣华伦西亚升中一嘅机会咧，应该会大啲噶啦。哎呀，唔系啦，我落街买嗰啲高钙奶俾细佬饮先啊，系时候要再谷下佢噶啦，等佢可以高到去180都好啊！哎呀，好啊好啊！ 啊，翻嚟啦！ 喂，你买咗米未啊？ 哎呀，哎呀，弊啦！ 哎呀， 我头先喺超市门口咧，老细打电话俾我，我而家赶住要 send 份报价单啊，我一阵先买啦，好唔好啊？ 唔使啦，唔使啦，我费事你腾嚟腾去啊吓，我仲够煮两多两餐咁样嘅吓，我听日先帮我买啦。 咁、我入房做报价单。老婆，我有啲嘢咧。 诶、我讲先啊，阿细佬咧个同学嘅妈咪系陈太咧，你记唔记得？ 边个陈太啊？ 搞错啊！嗰年啊，同我哋一齐啊，韩国滑雪嗰个啊。 哦，嗰、那个肥肥啲咩啊？咁有咩事、 啊？你知唔知啊？佢个大仔咧入咗圣华伦西亚，仲入埋学校嘅足球队，人哋几叻啊！ 叻又点啊？关我哋咩事？ 学校好巴闭啊！考 IB 嘅成绩咧，全港吓最好嗰间啊！我咧想阿细佬出年咧都考呢间中学啊！ 喂。我哋咪讲俾阿细佬读我嗰间深水埗嗰间咩？考 DSE 入 U 嘅成绩好好嘅嗰间，你冇睇人个区啊！ 好心你啦，你咪咁老土啦！你细个嗰时候啊，就话读嗰啲咩咩咩鬼嗰啲屋村 名校 啫。 成个深水埗区， 你听我讲先，我嗰班啊吓师奶朋友咧，佢哋话依家一系咧就读私校，一系咧就要读国际学校。哇！识嗰啲咧，同学嗰啲背景完全唔同嘅，将来嘅发展啊，好好多啊！ 系啊，系啊，系啊！你咪听我啲师奶乱噏啦，佢哋边识嘢啫？唔好啦，佢嗰啲咩国际学校嗰啲咩好贵噶，细佬读深水埗，我决定咗啦。 我唔理啊！我家姐、我细佬啊，佢哋嗰啲仔女嗰啲全部都系读国际学校噶，我细佬都要。 咁你知唔知道人哋嗰啲一年俾几多学费啊？学费之后仲有好多乜费、物费、乜费、物费嘅，你知唔知啊？去旅行又去嗰啲贵嘅地方， 我攰啦吓。嗱、啊，听朝啦，我约咗阿细佬啊，嗰啲同学啊，你妈咪去玩啊，我瞓啊，早唞啊。 唉， 喂啊，你做乜嘢啊？成晚喺度喐嚟喐去，我都话听朝早我要起身咯，你出厅瞓啦，你唔好阻住我啦。 系啊，得。哎，我份报价有啲嘢改啊，我出厅啦，我出厅。 你出去瞓啦、哎，你唔好入嚟啊！你嗰啲鼻鼾啊，嘈死人啊！ 唉，点算呢？三个月啦。足足被公司炒咗成三四个月，一直都揾唔到其他嘢做。唉，我问埋以前嗰啲客同埋旧老细，个个都话冇啱我做嘅工。我今年52啦，白头发都唔少，港大工商管理毕业。喂，其实我唔算成绩最好、最 smart 啫，但我都唔差噶。每份工我都俾足心机去做。点解今日嘅我坐喺度冇嘢做？唉，今日瞓喺床嗰度碌嚟碌去，越谂就越激气，然后喺个厅嗰度坐到天光，然后换翻衫，我出去扮翻工。唉，又一日。 喂 ，Thomas 呢边。 喂 ，sorry，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 观塘咧日日都咁鬼塞车嘅，塞 咗好耐啊！ 我知啊，我知啊， 兜咗好耐先拍低架车啊！唉，揸车有时真系麻烦啊！喂，肚饿，叫佢一食。喂，唔该 ，A 餐，白糖，餐饮要斋啡，全部嚟得。喂，系你叫佢食。 未啊，未啊，我等你叫完先啊嘛。等埋你嘛，两份啦，两份啦，唔该，一样嘅，一样嘅。 好。 喂，点啊？你咁忙，生意应该好啦。 唉，我呢啲咪叫做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咯。呢两年啊，生意真系超级难做啊，个个都话要平平平，写字楼啲租金就冇得平。哇，我啲伙计又话要加人工，所以咧做老板真系有苦自己知，搵食超级艰难。我话嘅。 唔系啊， 嗯， 喂，我早排咧咪听你话想搬大啲嘅 office 发大嚟搞嘅，咁你而家有多啲资金，你先会发大噶嘛？ 冇办法啦，个门面啊一定要够照啊！出年咧谂住搬去鲗鱼涌嗰边啊，你知啦，官场真系。真系硬系争少少。 喂，咁你啲皮费又重噶咯，系咪啊？ 咁冇办法啦，大陆啲客咧话上亲嚟观塘呢边咧，好难玩又唔方便。哦、本个对面嗰地方大好多啊，五千几尺噶。 哇，五千几尺。 系啊， 恭喜晒。喂，你搞大咗咧，咁、理论上你都要请多啲职员噶，系嘛？ 会噶。 喂，阿 Thomas 啊，大家一场同学，我唔怕开声啦。因为呢是啊，睇下你有冇嘢啱我做呢，我真係等住份工啊，有冇嘢啱我做。 喂 Paul， 我真心 嘅 真 心。你唔好玩我。 唔係啊，真係㗎。 年头你先话哇好攰啊，要退休啊，依家又话搵嘢做。仲有啊，你咁好 call 你，我真係请唔起你。 唔好讲呢啲嘢啦，唔係啊。我最近真係我真係等公用啊，我好唔掂啊。 喂，我仲唔掂过你啦。 你唔掂？ 係啊，我公司一争出面嗰啲街数啊。几求嘢啊！你唔好讲添啊！我真系冇乜钱啊！仲有啊，啲钱啊，老婆睇到实啊，唔喐得啊！喂，食饭先啦、啊，一阵啊，真系好多嘢搞啊！唔好讲埋啲咁衰嘢啦 吓！好啦好啦好啦， 阿先生，麻烦你埋一张单先啦，我哋三天要埋数啊，一共288。 我等埋朋友先，佢去洗手间，我。睇佢有冇嘢嗌啊，系啊。 哦，你位朋友话公司有急事走咗咯，吓 走咗， 唔好意思，系啊系啊， 走咗，即系我埋，我签卡啦，好嘛嗱，我哋等我俾张卡你啦。 哦哦，唔好意思啊，公司规定咧 lunch 要300蚊先签得卡啊。 我未揿机啊，我唔够钱啊。你如果咁，我真系俾唔到啦。唔该你啊，你通融下，你俾我签啦，好嘛？唔该你啊。 先生啊，唔好意思啊，张卡咧磁带有问题，你有冇第二张啊？ 我冇咯，我得呢一张，得呢一张咋？ 咁即系点啊？ 你老老实实同我讲啊，你踎得踎咗几耐？你讲啊！ 唔好咁恶，唔好咁踎蹬。猫丹呢啲说话好难听嘅，唔好讲得咁难听，好唔好？ 咩啊？你都惊人话咩？吓、啊，惊人笑你，惊你就醒定啲啦，吓、啊、就唔好俾人哋炒咯。成日话你啊，做人要醒啲啊，你又懒清高，叫你有机会啊，擦下老板鞋，你使死咩？吓、啊，我真系啊，我见到你嘅话，我就懵噶啦。 讲系咩啊？ 未啊。 我攞落街先。 落街你有钱咩？吓、啊，落街我就嚟要煮饭噶啦吓，你帮手开饭啦，落街。 我约咗人啦，我唔食啊，你自己食啦。 喂，我话你两句啫，你学人发脾气，你照下个镜啦。有本事啊，你发咗达啊，每个月俾109,700我嘅咧吓，你啊就够可以啦，发脾气啊，你啊你又发大佢啊你发脾气。 喂，阿妈，阿全啊，食咗饭未啊？哦，我食咗啦，我喺你附近，我上嚟睇下你好唔好啊？阿妈，我呢排咧忙得滞啊，啲家用下个月先俾你好唔好啊？好啊好啊，唔该，吓、啊、部热水炉坏咗，买个部咯，我叫阿姨帮你搞啦，好唔好？系啊，好排好忙啊呢排，我有排都唔得闲上嚟噶啦。佢哋喺屋企咯，细佬好乖，出年升中一。佢成日有问噶，几岁嫲嫲到，咪叫佢得闲打翻俾你咯。阿妈， 翻风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知唔知啊？阿妈对唔住啊，我冇嘢，冇啊，好啦，唔讲啦，拜拜。喂，Thomas， 喂，点啊 ？Paul， 有咩好嘢啊？ 可唔可以帮多我一次得唔得啊？最后一次啊！ 喂，唔使讲埋啲衰嘢啦，你系咪有好嘢关照我啊？ 我想话咧，我之前唔系仲争你系咪几万蚊啊？六定七我都唔记得啦。 系啩？喂，点啊？发达要还钱啊？恭喜你、啊！ 唔系，我想讲，我可唔可以迟啲先还啊？ 唉，得啦，大家咁傻，唔使讲呢啲咁嘅衰嘢啦。喂，唔好意思，我有个电话入啊，好重要噶，唔讲住啦，拜拜。 我由细到大都畏高，一企啲高嘅地方我就脚软。今晚我一个人嚟到呢个好陌生嘅天台，好大风，有啲冻。谂翻自己一生，我又冇害人，我又冇做坏事，点解我成世人一直好似冇运行咁，兜兜转转？究竟乜嘢地方我做得唔好，定系唔够好？你话俾我听啦，我会改噶。点解连少少机会都唔肯俾我啫？点解系因为我拣呢条路啫？我唔舍得我老婆，我唔舍得我仔啊，我唔想走啊，我唔舍得佢哋啊，点解要咁、啊？我求下你啦，天，俾多机会我啦！我而家唔系要发达啦，我只系想有个屋企，食得饭，可以瞓到觉，着得暖，系咪咁样要求都唔得啊？你是要赶住我，好，你赶我，我成全你。喂 喂 ，Paul 少，掂晒啦，掂晒啦， 咩掂晒啊？ 哇，我头先咪话接个电话咧，啱啱将大单签好啦，哇，呢张单真有排忙啊。喂，嗱，你系咪讲过话过嚟帮我噶？听朝上嚟我 office 倾。喂，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啊，我听到啦。我听到啦，你讲真噶？ 哎呀，大哥，梗系讲真啦。喂，嗱呢铺咧，其实我都算好彩啊，老天爷眷顾啊，我几时都话啦，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记唔记得咧？我哋以前读书成日行山啊，我哋最中意咧就唔系跟嗰啲山路行嘅，中意乱咁行。话虽然有时咧行咗啲冤枉路，不过咧嗱，我哋两兄弟始终都系靠自己行翻出个困局噶。 好。 喂，喺边？ 好啊， 抱我啊，去庙街老地方打边炉。 好啊。 喂，叫埋阿嫂，我老婆咧，佢知道我签咗张单，好开心啊，佢想约你打通宵麻雀，癫翻晚，然后听朝一齐饮早茶，饮完早茶齐齐开工。 我打爆炸水鱼噶、 啊。喂，我就系知你水鱼啊。嗱，大哥，你最叻系咩啊？打逆境牌啊！你次次都有本事翻身噶，唔理啊，九点钟。啊！庙街老地方见， 多谢晒，俾心机，我会打个逆境牌啊！ 看夕阳已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等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投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 看夕阳意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那方，我天天在此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但与恨无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之上，愿以情为岸，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被爱化力量，如恨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之上，愿以情为岸，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被爱化力量。 无论困境、逆境、顺境，我哋都系做个风骚快活人， 非常好啊！ 好嘅，鼓励住每一个困境中嘅人， 向上， 好嘅， 撑住， 顶住。点解你对有少少泪光 嘅？唔知道，我好容易嘅啫。 唔系，不过真系啊，逆境真系点都会过嘅。 我觉得最犀利嘅就系要打好逆境波， 冇错 啊。咁个人就会进一步。 轻松十点，再约大家。 好的， 再拜拜， 拜拜。This is what you got to know. Love you though it didn't show. 清楚，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只要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